小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传真号码23390209，咁啊欢迎各位咧，即系倾下创意值万金嘅问题，或者宫崎骏咧，日本仔啊，发达啊，抵啊，点解你睇嗰啲画工啊？你同翻廿几年前咁嘅足球小将啊，嗰啲咩无敌铁甲人嗰啲日本仔嗰啲咧，咩超人？ 足球小将而家都好受欢迎噶，而家 系啊，但系咧 冇廿几年咁多 啊，有啊，足球小将大到30年都有啊。咁而家你而家宫崎骏嗰啲画，即系虽然佢系用咗成千人嚟嘅画，你睇个人事管理嗱，你喺后边嗰啲水彩咧，即系画嗰啲树啊。山啊， 真手畫 草地啊，嗰啲層次豐富，淨係綠色都幾廿種。 係， 喂，你睇人哋嗰啲管理啊，幾嚴格，同埋嗰個畫工一絲不苟。啲日本老師 美學層次好高咯。 係美學層次，即係嗰藝術價值高啊。咁啊，仲有最近一套韓片叫《愛情素描》，我裏邊咧都有一集嗰水彩畫，哇，靚到 真。開場同埋結尾嗰段。 係咯，即係韓國佬學識啊。嗱，呢個咧又講翻啦，你睇下宮崎駿同埋《愛情素描》嗰啲水彩畫咧。呢个系传统画法，呢个咧系要咧一步步咧画，原笔素描开始，即系话咧学打功夫扎马要学足半年嗰只。我而家嗰啲人咧，而家我睇香港好多啲漫画家，佢系临摹嗰日本嘅嗰啲公仔咧，好出色。但你叫佢攞支笔出嚟画素描，画嗰啲光暗啊、阴影啊嗰啲咧，佢第一佢冇咁嘅心机，佢冇咁嘅学过。 唔系，其实阿马荣成咧，佢初期系临摹《慈上聊一》嗰啲，但系之后咧，其实佢系真系去学，去学水彩啊， 一定要行翻转头。去學翻咧，即係芭蕾舞嗰只基本功。 日本嗰個情況咧，就係佢不單止畫工好啦， 佢有個佢有個行業啊，同埋 喺個編劇， 佢直情係一個行業嚟嘅， 有主題。傳真號碼就係23390209。 同埋佢將嗰樣嘢變咗一種學問啊嘛， 係啊， 就唔會好似中國咁好多時候將嗰樣嘢神秘。 你聽係千與千尋，佢講一個咧一個好沉重嘅主題， 尋找自己， 亦係一個咧，即係喺個日本個泡沫經濟完咗啦。一个小女同埋佢爸爸妈妈坐车喺个森林里面迷失咗，叫佢行去见到一座空城。呢个城里面咧，嗰啲大厦好似宫殿咁样。见到佢爸爸妈妈咧喺度食食食狂食，变咗一只两只猪。呢个咧，呢条桥咧点样样啊？点解佢可以有一种世界性呢？第一，佢父母亲狂食，坐喺嗰度啲嘢食到变咗只猪咧。呢个罗马神话变形记。嘅灵感，个人啊可以变咗个畜生，呢个卡夫卡嘅嗰个小说啊，都系讲人起身变咗个大甲虫，呢个鬼佬啱睇。第二，对于嗰种工业物质文明嘅反省，人同人之间疏离感，呢个亦都系咧外国啊嗰个所谓现代艺术嘅一个主要嘅主题。因为好重大 嘅，同埋佢讲，譬如嗰个河流咧，揾翻自己一条龙咧， 系啊， 其实呢个系呼应紧好多时，譬如喺欧洲或者喺即系世界其他国家讨论紧，即系人类文明发展嘅危机啊， 生态 破坏生态环境啊，失去咗嗰个嘅自我啊等等。 所以咧，你要成为一个创意工业咧，你要走出本国日本啊。 佢唔系个形式学西方啦，佢同几米唔同。 系啊， 几米佢形式就系 形式啫， 学咯法国嘅绘本。但系宫崎骏嘅漫画系好日本噶嘛， 即系一睇就睇到， 一睇就知噶嘛，嗰啲人。 即係其實有民族特色， 日本咁多 幾米嗰個就冇 建立咗自己一套美學風格。 好嘢啊！ 咁呢套美學風格喺你講喺建築設計又好，喺產品設計又好，喺平面設計又好，啲人一睇，譬如你講無印良品，咁啲人一睇咧就會覺得係好日本嘅。 好日本。 咁但係好多時候，我覺得中國咧就仲未揾到一個咁。 冇啦，你一宮崎駿真係。 因為點解冇咧？就因為我睇我哋成個社會係冇一啲空間俾人哋去培育到一啲咁樣嘅， 即係慘 文化身份出嚟。 你香港咧漫畫講埋一打打殺。同埋你睇嗰啲人体解剖咧，嗰啲咁嘅骨肉啊，嗰啲线条啊唔合比例，同埋最衰又冇主题。 有 你讲江湖仇杀咁，最尾即系点啊？最尾即系点啊？ 一路杀， 一路杀落去， 杀到跌书跌到几千本，咪执咗佢。 咁啊执咗佢，你睇又系人哋日本漫画 个结局，佢系冇人买就 冇人买就系结局咯。 人哋日本漫画唔会话因为啊一集就咁做落去咯，系而放弃。 呢个好大嘅问题就系香港投资做传媒嘅人咧。 就唔似日本咁，日本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大企業機構係投資喺漫畫啊、設計嗰度，咁所以本身出到嚟咧，啲產品會多元化一啲啦。但香港投資喺漫畫咧，大部分都係講得失禮啲咧，都係一啲比較即係你講係話 江湖界啦， 係啦，多啲 合意界人 出到嚟嗰啲嘢咧，就嗰啲都係好重啲咯， 合意古仔咯，係。 但係人哋宮崎駿係知識分子喎， 咁所以呢個就係香港或者你講環社會裏邊咧，講文化產業創業嗰個最大嘅。 咁你又屬於嗰只叫口佛洛伊德講嘅口腔期 啊？係啊，係幾口腔期， 叫江門期 啊？即係而家香港成個傳媒文化都幾口腔期。 同埋佢哋對嗰樣嘢咧，唔係好尊重嘅。 係啊，對嗰啲創作人唔尊重咯。 你作為一個漫畫家，你喺日本咧，個地位 係啊， 其實 另外一個好 藝術家嚟。 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譬如香港啲電影導演咪成日投訴話香港冇編劇，冇編劇。係 啊 係 啊。 點解冇編劇咧？就因為好多嗰啲人咧唔尊重編劇啊嘛，啲編劇俾一啲劇本佢咧，佢又多謝一個先都唔俾， 偷咗人啲橋。 咁你邊樹有人肯專心去做一個好嘅編劇咧？咁我覺得嗰個問題好多時候就佢哋就賴教育制度啊，賴個社會唔尊重編劇啊。但係其實最唔尊重編劇咧，其實行內嗰啲人咧， 我諗最唔尊重編劇。我諗係呢個民族性裏邊一種極度嘅自私 嗯， 即系当中国 或者短视咯呢一样嘢， 短视、自私、狭隘，同埋咧乜嘢都要招众树晚界版，揾咗前边眼前呢阵，自己袋有钱落袋，就唔理咧成个行业，亦唔理咧长远成个社会一个国家嘅形象，系冇人理呢啲。 唔系，但系咧。好多时候啲中国人或者华人社会都觉得创业唔值钱嘅。 係呀。 咁成日都话呢系总之諗到就得㗎啦係咪就唔系话如果我哋睇返譬如你讲德国其实创意都有好多种。 点解佢觉得创意唔值钱呢因为创意系睇唔到摸唔到。 佢哋以为睇唔到。 点解所以话呢啲咁嘅社会呢嗰度做生意系嚟留喺江门期同口腔期。 或者江湖期囉。江湖期成日都系个江湖系咪 你呢一大陆佬落嚟做咩帮衬咩就系飲食。珠宝 同埋化妆， 化妆乜样嘅嘢咧摸得到嘅 ，primitive 啊嘛个社会， 即系原始嘅嗰种 原始人 啊，中国人， 即系我哋嗰个物质就好似好物质文明好似好丰富， 怪得佢， 但系个精神文明就 因为呢班大陆佬个个国家开放得20年，前嗰橛咧佢个个咧系文革。或者 即系农民生活， 或者 贫农生活咯。 陶杰，我觉得唔系 小农社会。 其实大陆嘅社会对精神文明嘅追求咧，系高过香港噶，我觉得。 咁呢几年系好明显 失败啊嘛，佢嗰种咧意识形态， 因为你 自宣传， 搞 到啲人咧反抗。 唔系八十年代，即系八九六四之前，有个文化热咧，文化潮就好多中国嘅大学生知识分子咧都。好多歐洲嘅哲學書啊，同埋歐洲嘅 社會學理論啊嗰啲， 咁其實係培養咗一個階層咧，係對知識同埋對呢個文化本身有興趣。 最弊咧就係你個社會制度唔合理。第一你有共產制度啊，始終都係好多都係國有啊。第二咧又翻版啊，法治就唔健全啦。你睇唔同日本咧，日本雖然佢都好壓抑，同埋一個集體行為好劃一嘅社會，但係咧佢保障咧個人創作嘅知識。 唔係你等於香港。一样啊！你一套戏一个类型出咗嚟，譬如徐克、黄飞鸿咁样， 咪个个都拍咯。 啊，拍 或者无间道得，个个都拍无间道式嘅。 东方不败一出得，跟住就个个嚟又系阴阳人。 即系呢个系个深层结构嘅问题咯。所以我哋永远追唔上，所以我哋永远追唔上咧。头先我哋今日讲万金啊嘛，其实有一样嘢我都可以讲啊，譬如话你讲德国。其实德国本身的创意呢是一建基于一个理性的创意的。譬如举一个例子我们香港人很喜欢买那两款名贵的 B 字头和 M 字头的汽车。本身也是到创意的产品来的。而它是建基于一个很强的工程学啊设计啊而衍生出来的。你不买它都不得的。咁你諗下嗰個產生出嚟個財富效應啦，你根本上咧係同而家香港做好多嗰啲即係 佢呢 即係剝削式嘅一啲嘢咧，係冇得比。 因為德國佬咧係最冇差不多先生精神。 冇錯啦， 佢一做起 人一樣， 差不多。德國基本上係現代文明嘅基礎嚟嘅，即係好多你講相對論啊，你講好多現代社會嘅，就算你講馬克思主義啊， 第一 好多都係用德文。 第一次大戰之前，美國人係去德國留學噶嘛。 系啊， 唔系所有人都去德国留学。 第一次世界，两次大战之间嗰个叫威玛共和国时代。 系啊，系好强嘅德国 文化。 哇，直情啊，嗰个文艺复兴嚟， 狂飙主义。 唔系收尾点解会有希特拉出嚟 咧？现代主义或者嗰个科技嘅进步，基本上咧系德国文化系一个好重要嘅基石 嚟嘅。所以即系我觉得，即系香港有一个做咗殖民，英国殖民地咧系大幸。 系， 但系咧。 因为呢咁呢你同只係同欧西方嘅英语世界挂钩，你对于同德语嗰边呢完全冇接触， 即係德语文化係好 大幸之中嘅不幸。点解香港几十年咁少人去德国留学， 搵唔到食㗎返嚟。 喂，同埋日本点解会现代化到呢，就係佢哋吸收到德国本身工业里面最强嘅部分， 中国组 同埋思想界都係。 我以前大学嘅同房就留 德。贵善林咪留德。 係啊， 返剩返呢个咋。 返嚟都好惨㗎其实。 係啊，惨啊，搵唔到食㗎嘛。 我有听过嘛，你话俾人听你海德堡大学毕业，贵斯利系啊。黄室堡可能就听过。海德堡就未听过。 係啊。 但海德堡系一个好欧洲其中一个最古老嘅大学嚟㗎嘛。本身好难先攞到个博士学位， 咁你点怪咧？即系呢啲就同阿董真系冇乜关系。你闹佢咧就 唔关事，完全唔关事。 你海德根本唔知， 系咪先？你问我先， 呢个佢不能负责，而系成个社会咧嗰种嘅视野、嗰种狭窄、 功利主义， 同埋绝对功利，同埋咧揸住张证书就一定要咧同一份工接轨，咁样样咧系扼杀晒所有创意。如果有个细路仔自细对德国好有兴趣。哇！研究希特拉，又將嗰兩個 B 嘅嗰種汽車收集模型裝嵌再拆，然後咧又讀德國哲學， 呢個海德格， 然後同爸爸講：爸爸，你可唔可以從我儲一筆錢，你送去德國留學？ 死梗，我話俾你， 佢老豆一定鬧嘅。 唔係，但係 做咩啊？ 但係唔好講，如果你喺中國，如果你喺德國，你喺海德堡留學，回到中國咧，你有好多嘅發展機會。因為其實德國喺中國嘅投資咧係好犀利，同埋德國係即係你講 V 字頭一個牌子啦嚇，佢哋係第一個做到中外合資喺上海設廠，而家大部分中國嘅汽車咧都係由佢哋去 做。所以其實點解而家啲細路仔咧，即係佢哋覺得出路好窄，因為嗰個制度令到佢哋冇乜， 成日以為淨係可以美國、英國留學，其實咧德國又好，西班牙又好， 其他好多好多好多非英語國家俾好多獎學金等你去攞噶。 哥德 大利啊，西班牙、德國佬啊，因為佢抗衡英美啊。佢想多啲人咧去受佢個文化熏陶，然後翻翻嚟同佢擴散，嗰啲獎學金擺喺度，或者嗰啲嘅津貼擺喺度，冇人領。 咪甚至乎你好可惜，香港係英國殖民地，但係英國本身嗰啲創意文化咧，我哋一啲都繼承唔到嘅。 係啊， 即係你講英國，你諗下出好多，你講由披頭四開始啦，音樂開始， 冇啊， 到你講而家，你講碧咸啊，你講好多設計上面嘅，即係你講好多重要嘅建築設計師啊，我哋香港一啲都冇繼承到。 好啊，全真热线23390209。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今晚嘅话题创意值万金，全真热线23390209。哇，讲出呢个话题好似好多反应嘛。 系啊，啱啱就收到好多全真过嚟，有其中一个叫做阿文嘅听众就话，香港咧就系即系中意投资搵快钱啊，就是、香港人嘅本色。咁咧就佢提到几米嗰个地下铁咧，就揾梁朝伟搭杨千嬅，咁佢就话冇眼睇啦。 咁啊，漫画家马龙话更正一点，有个老夫子嘅作者王泽嘅仔小王泽，一位建筑师，而家台北教书，闲时为老豆嘅老夫子现代化重新包装。最近深圳制咗一套老夫子卡通电影吓、啊，而小王泽仍系创作系列 Q 夫子，意图将老夫子年轻化。佢喺度做嘢，但问题老夫子嘅形象好难年轻化，净系嗰件黄垮、黄布垮衫点样年轻化？你冇理由叫佢着西装噶，但系而家呢只衫喺香港仲有几多人着咧？呢只衫喺世界有几多人认识咧？即系呢个悲。 呢位读者阿陶杰呢个读者几得意，佢意见叫做阿川，佢话、其实任何时代做生意嘅都需要有创意生存。香港好多工业咧系喺珠三角设厂，而有好多电子日用品嘅单咧都系珠三角嘅厂咧喺东欧同埋墨西哥嗰度抢过嚟。咁咧就系佢好多公司都系愿意喺生产工艺上边即系求取呢个创新嘅。其实，咁其实我谂香港变咗，就算系我哋好功利去睇创意呢样嘢咧。其实我哋背后有个成个即系珠三角嘅工业基地喺度咧，即系创意可以变万金嘅机会咧，同埋基础咧， 唔知点解即系我话口腔期咧，口腔期喺啲食嗰度咧，整小菜有好多创意喎，吓、啊，即系你谂下啲鱼翅啊，吓、啊，啲左 好多种整法， 翻到大陆仲有生汤鲈肉，系嘛，仲有呢个叫做红烧穿山甲，啊，呢、這个生汤猫头鹰，啊，呢啲咧。 你讲嗰个珠三角嗰个嘢样嘢咧，即系点解会唔得咧？就应该香港人嘅创意好多时候咧，就唔系喺嗰种创意身上，而系喺个行政创意嗰度。 即系譬如点样会计创意嗰啲啊？ 会计点样？譬如运货运得快啲啊？点样可以做得快啲？点样做得平啲？点 样避税啊？ 点样抄袭啊？点 样老鼠咧？ 唔系喺个产品发展嗰度。 呢啲就唔系创意，呢叫走精面。 咁都系一种创意嘅、就是，你可以咁。 古惑都系一种创意。 即系呢种系香港创意文化嘅特色。 所以咪就系 有种古惑 feel 啊！ 系 呢种社会系有少出。 但系我哋要进化。是 未進化啦， 而家就進化唔到。 你只係小 問題， 你只係小聰明就冇 大冇 大 智慧， 小聰明 因為讀書少啊嘛。 咁咧，你好似日本同埋德國佬咧，嗰種國民啊，嗰種喺私底下咧，人人都係一個傻仔。 嗯， 但佢匯聚起上嚟咧，就是、一個大智慧民族。 唔係個原因就係因為個社會基本上都好尊重知識。譬如講設計為例咧，香港而家個設計教育係好失敗嘅。點解失敗咧？就係我哋中小學裏面咧，基本上係冇任何視覺藝術嘅教育嘅。 咪有啊！ 咁然之後去到大學裏面咧。大学嘅设计学院咧，基本上佢都唔系用一种好稳打稳扎嘅由基础做起嘅设计教育方式，而好多时候咧就要去做一啲比较浮夸啊，或者系讲一啲噱头，而系好少揾一啲有心。但系工业设计本身咧就好考功夫啦，因为咧系要基本功做得好。 其实好近年你成有阵时候英国咧，其实你有冇睇到英国近年即系喺嗰个创意嗰边嘅变化？ 呢个自从阿贝利亚上台呢个工党咧，就真系将英国重新包装。啊，將佢年輕化，呢、這個特別喺倫敦啊、泰晤士河邊好多新建設嚟啦，呢、這個叫泰特畫廊咧，將佢重新包裝 ，take modern 嚇 ，take modern， 咁啊，仲有咧。就因為工黨咧，佢好似台灣嘅民進黨一樣，係對於嗰個年輕人有吸引力。個、保守黨而家年輕化咧就好困難，因為咧戴卓爾夫人咧即係俾佢玩殘玩剩，同埋咧出咗一兩個唔係好有魅力嘅領袖。保守黨要招收新會員咧，來來去去咧就局限於主， 同埋啲樣都差唔多嘅樣。 牛津劍橋， 少少地中海啊， 啊 跟住講嘅係嗰啲牛津劍橋 啊，少少地中海一個老人精啊咁樣，即係 好早熟嗰只。 即是老夫子 十几岁 廿零岁就好似五廿 几岁，但工党整件贝利亚出嚟啦，靓仔啊，理查基尔， 即系 Mandelson 啊，嗰啲 Mandelson 啊，就算 呢个叫阿金宝啊 ，Alistair Campbell， 白高敦啊， 呢扎全部都系型仔人马嚟， 系啊， 咁变咗咧，嗰个教育制度里边咧，非牛津剑桥系伦敦大学嗰阵咧，嗰啲人咧系。读大学咧，你俾人见到你揸住份亲保守党嘅每日电讯报咧，系俾人睇笑。 你要睇卫报噶嘛？睇家 揸住本一定系家电， 或者系泰 揸住一份出出入入， 就唔睇都要出入。 系啊，唔睇个唔好揸错报纸啊！所以香港仔去到嗰度咧， 好辛苦你啊！ 如果你个仔去英国读大学咧，最紧要咧第一样教佢识揸报纸， 揸 唔好学人揸《泰晤士报》。啊！呢、這个叫做《金融时报》，唔系你睇， 同埋唔好揸 年纪大啲。 系啊，我啲更加唔使讲啦，系嘛？呢、這个叫做镜报啦，系啦、一定要揸一份叫家电，第二份叫做独立报。 Independent， 即系呢啲咧，即系佢嗰个创意其实喺。个大卓尔夫人落台，马卓安冧档之后，跟佢完成一个变身。 唔系，咁而戴卓尔夫人亦都做咗好多工作嘅，佢将成个英国咧就系引入咗一个新嘅企业文化，就唔系咁依赖政府。 唔系，同埋 咁配合翻即系 Blair 嘅政策咧，就变咗成个英国嗰个企业文化咧，都好着重设计。 唔系，同埋戴卓尔佢系将嗰个国家咧系慢慢退出嗰个市场。 系啊， 将好多私营化咧判出去之后咧，其实俾咗个空间喺 Tony Blair 上场之后咧，去发展嗰个创意工业。 最重要咧就系啦，贝利亚将香港拱入欧洲啊嘛，佢欧洲就 将英国拱入欧洲， 将英国拱入欧洲，就 cap 咗好多新灵感翻嚟，同埋仲有咧喺工党统管治嘅时候咧，嗰啲少数族裔多咗， 多咗好多空间， 好似早嗰轮嗰度，我爱碧 印裔咯， 系一个印度嘅新， 即系佢哋重新界定英国人咧，就唔系一定系白种人嘅， 唔系啊， 佢哋系能够掌握到英国文化，融入到英国社会里边咧，都已经系英国人，咁所以嗰样嘢咧就好多时候香港咧系仍然仲未做得到咯。 即系琴日我哋讲过。是一个包容多元化的城市咯，其实。 不过有位听众就写咗个 fax 就提到麦麦同埋麦兜， 这个呢 如果講水準咧，就 好似攞獎啊，啱喺法國 好似 嘅。咁麥當勞幾香港嘅， 係香港 咁啊 OK 嘅， 即係比較有啲即係香港味重啲嘅。 啊，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有一位咧，佢話咧，阿 Jo 話咧，每一個創作咧就有一個通病，冇長遠打算。你嗰個根基就話關於德國，當年八國聯軍咧就德國同中國有仇，點解中國人要去德國留學咧？ 這個就下期再 說，說來話長啦，時間差唔多，胡欣威、劉世良、陶傑同各位講聲再會。